离开我，祝福我未来的生活，像秋天的落叶飘过，在遥远的视线里看我，怎么能让你离开我？漫长的路一个人寂寞，有你的陪伴才有欢歌，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？我哭了笑了，听说你想要见我，有很多的话想对我说。我写了首歌，其中的意义很多，这次由我来替你诉说。风风雨雨都走过，你不要失落，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笑着过。曾经的时光一一闪过，多少的艰难你都能听过，忙忙碌碌撞击的平淡的生活，你都能让它充满欢乐。人生的路上难免有坎坷，默默地祈祷愿你平安快乐。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？我哭了笑了，听说你想要见我，有很多的话想对我说。我写了首歌，其中的意义很多，这次由我来替你诉说。风风雨雨都走过，你不要失落，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笑着过。曾经的时光一一闪过，多少的艰难你都能听过，忙忙碌碌撞击的平淡的生活，你都能让它充满欢乐。人生的路上难免有坎坷，默默地祈祷愿你平安快乐。人生的路上难免有坎坷，默默地祈祷愿你平安快乐。